好，肥到我差呢条，今个礼拜就入 Skype 特集，因为出唔到门，兼且我需要揾一个日本嘉宾、当地嘉宾嚟帮手嘅。好，我介绍自己先，我杰达，自我介绍啦。 修行者先啦， 我修行者先，我呢个修行者，我呢度系修行者，系 系啦，我啲识摸呢啲咁样打杂嘅，得闲。抱出嚟啊！得闲介绍下得噶啦。 其实我两个都唔系太大影响嘅，因为我两个始终都系游客，咁住喺当地。 都系游客。 咁你对你咁你居民啊嘛？你住喺香港。 暂时。 咁你想你住喺度、啊，你住喺嗰度搵食，或者喺度你需你对嚟讲街消费税，其实对你影响大过我哋好多啊嘛。 其实我唔觉喎、啊。 唔系应该嗱，讲下先啦。簡單介紹一下今次消費税，簡單就係2014年八月就8% 加到，咁本來咧就一年後2015年10月就加到10%嘅，但係拖下又拖下，拖到2019年10月1日又加到10%。 嗯， 咁加税期之後，咁就等於好似地鐵每次加價都硬係有啲咩回贈啊、激卡嘢嘅，咁加消費税都有啲回贈嗰類嘢啦。應該講就係有啲税係唔使減嘅，即係唔使加，暫時可以唔使加税。包括咗咩啊？首先外卖食物就唔使暂时俾加税，但系咧就唔包括酒类，亦都唔包括糖食，即系话你餐食咧就仲系10%嘅。饮品唔包括水，新闻同 唔包括水系一件好奇妙嘅事嚟嘅啫，唔知佢哋咩。 新闻就两一个礼拜出两次或者以上嘅报刊，都系呢个都系8%嘅。好啦，咁咧最奇妙就系所谓呢个其实大家最拗头嘅就系外食，即系打包出街同埋糖食 10% 啊嘛， 系啦， 外卖8% 啊嘛， 咁咧就几一个颇为奇妙啦。咁我讲嘅，咁我简单去报告一下，因为喺网站搜罗下各大连锁店啊。首先 ，Starbucks 一杯斋啡。一齋啡拖曬市咧，就之前就356 yen，而家就363 yen。 嗯， 咁咧，雞翼雞就以前咧，以前帶外帶咧就310 yen，而家387 yen。 嗯， 咁摩斯漢堡咧就370 to 377，但亦都有咁咧冇變到咧，就包括咗 KFC。薩利亞、松屋、麥當勞都係冇變到嘅，仲有天屋都冇變，呢間係水叫做佢冇保留價格，就繼續係嗰個價錢嘅，咁都有多或少加咗價。咁加咗通常加價通常咧加價咧，就四年前嗰啲加價咧，頭嗰幾日咧，頭嗰個禮拜都揦亂質兩咁 hea 噶啦。今次都係你咁 hea 嘅。首先 唔会唔理气嘅，咁就加价。 讲一讲先，有样嘢要讲嘅。四年前咧，其中我听过翻嚟一个笑话咧，几好笑嘅，就系话咧，当时加五定加个8%嗰阵时咧，因为啲汽水机 adjust 唔切咧，结果系点算咧？佢叫你掉110 yen落去，佢罐汽水上面贴住两 yen 喺度，跟住就碌出嚟，你成罐堆俾你咯。 呢个系一个方法嚟嘅，即系其实就好似的士加价，每次的士加价咧。佢咪一個表機對翻嘅，因為港鐵機嘛。咁今次其實賴咗嘢嘅，首先各大巴士公司包括 JR 巴士在內，因為佢提早改機，所以咧喺未加消費税、未加税之前就已經收起新税噶啦。跟住有之後輕機，至於各大貨金咧就係咁依加咗啲，即係例如話 iTunes， 例如話 FGO 咁樣，本來一單就9800 yen，而家就1000 yen出頭。即係 俾翻一粒你啊嘛， 一粒二， 俾翻一粒你咯。 系啦，呢啲嘢， 就一粒啦。即系我玩 Final Fantasy， Disney 嘅 Final Fantasy 就佢净系加，好似净系加个价啫，佢好似冇特别加咗啲咩，冇记错。 咁讲嘅，本身嗰啲嘢就虚拟嘅 value 嚟嘅啫，俾你有人情，唔俾你有道理嘅。 咁啊系，呢个都系事实。 咁呢样嘢佢有权俾你噶嘛？你又唔系话你唔系怪佢嘅，即系始终你呢样嘢。佢送粒石叫做咩？大家退一步啦。同埋有之後嗱，其實依加税通常咧，加税依其實依喺香港，即係我自己又跟開 check 下啲嗰啲嗰啲咧消減價嗰啲 news 啦。之前嗰幾日都幾大，都已經係你咁 hea 噶啦。各大網站啊，上啲就已經又話明啦，加税前最後搶購乜乜乜特價，乜乜特價咁樣。 系啊，我体验咗咯，我体验咗呢个 animator 咯。 点啊？ 九月三十号之后啲，我之后系新收嘅 animator 啲 CD 俾人扫晒 咯。好夸张啊！ 因为 仲问大家系咪咁夸张？ 但我见到我翻嚟， 但系个问题系其实系唔系减价嚟 嘅？因为你话厕纸嗰类咁嘅，即系必需品。同埋嗰啲基本上厕纸啊，或者某啲柴米油盐嗰啲，可以摆一两年冇问题嘅。OK， 我可以理解，但系CD 唔系好明，我有啲 CD， 我有即系 你知新收嘅 animator 系几唔够位噶啦，你好少见到啲 CD 会摆正面噶嘛，通常都系侧面，你就见到个名字就算噶啦嘛。你明白我讲咩啊？佢哋到嗰日咧。你見到啲 CD 係擺到個個有個樣喺度俾你睇嘅，即係冇咗一大堆咯。如果佢唔係冇咗一大堆咯，佢唔會咁擺噶。 有啲嘢， 即係佢唔係打直攝，佢係打橫 咯， 即係個 demo 咁樣 show 喺度俾你睇啦。 淨係 show 埋個人樣俾你睇，我平時佢淨係 show 個人名嘅啫嘛，淨係你打 有條紙寫飛出嚟咯，乜乜名咯擺到先啊嘛。 之後而家係直情。fit 埋个唱片嘅封面俾你睇啊嘛，咁即系代表你好多吉位喺嗰个位咧，即系人扫咗一大堆碟咯。 呢样嘢就有啲有颇人拗头啊，真系我又觉得。 总之，因为我九月三十，我单纯系想去攞只碟嘅，咁就发觉啲人咧，可能扫好似当唔使钱咁喺度扫货咁样咧， 有冇咁严重啊？呢样嘢我真系有啲夸张喎。 唔系有样嘢好好嘅，有样因为我29号嗰阵时咧就因为 PSVR 系平1万 yen 啊嘛，三十号之前，咁我咪买咗咯。 唔系你话买 iTunes 卡咗，不 iTunes 都增值，都系增咗200 yen 呢样，同埋呢样嘢就 冇分别咯。其实 iTunes 卡就 唔系，因为唔系应该我就以 FGO 啦，即系我货可以咁 FGO 咩？讲真，你真系要悭到钱，你起码十张以上。咁我 系咯， 呢个你除非重货金，唔系一般嚟讲，你唔会买，你冇细喂九月尾又真系好难谂到理由，你想买十张卡嘅，你啱 过咗。唔系又或者你撞嗰啲咁嘅你知通常啲便利店有唔知咩买咩卡就咩 iTunes 卡啦 ，Google 卡啦，有 10% bonus 噶嘛，因为你播嗰啲 一万嘢送一万一千送一千嘢嗰只啊嘛， 系咯，因为佢嗰三十号之前佢 Family Mark 做咗个咁嘅 campaign 啊嘛， 咁其实真冇分别嘅啫， 咁买两张咯， 哦，咁即系分别就唔大咯，呢样嘢 唔大咯，系啊，所以咪话暂时而家都第5号啫嘛。佢发生咗5日啫嘛，佢对暂时对我嚟讲影响完全唔大咯，我未 feel 到个影响，因为我未 feel 到个影响咯。 不过最搞嘢其实真系主要都系堂食外食啫，即系话你啡粉话堂食嘅话，佢收你10%，但系你攞件嘢出门口食咧，就8%。其实好明好搞嘢啊，因为你但系喂嗱，好简单。我买个包出去，我话外带，好啊，俾钱啦。跟住我错嗱，我话我take out嘅，我话外带嘅，好啦。买完之后，我搵张单，我坐喺入面食，咁点咧？ 咪啊，咪有人插紧呢样嘢咯，屌紧咯。之后有一间我喺 Twitter 度见到咧，有间卖外卖嘅，可以卖外卖嘅铺头，咁之后条友买咗啦，之后买咗个便。摆个便当即系喺个店度食啊，咁之后有啲仲过分，系食完之后，哦，我都系想外卖啊， 哇，正呢个食完啊， 食完之后我都系想个外卖，之后你可唔可以退翻个2% 税？我屌你啊！ 俾人贱咗啫，食完就你未食之前嗱，即系 唔系，我谂紧佢会唔会贱到留翻一片牛肉喺度咧？我呢片牛肉我都系外带算啦，你同我转外带啦，退翻2% 俾我咯。 之后发生咩事咧？佢哋之后佢哋特登嗰间铺头咧，就特登讲咧话，我哋唔容许人食食下外带或者外带喺呢度食嘅。 冇 嘅， 一样得啦，唔好玩啦。任何餐厅讲真就系、是，你讲真食咗第一口，我就话知你噶啦。 只可以咁讲，佢哋真系点讲咧？你唔好讲香港啊，中国香港台湾一早你一諗到呢条嘢一开场你已经諗到啦，哎啦买个外卖有位咪坐喺度囉，咬我笨。 即最紧要即最麻烦就係、是、你好难去界定一样就咩，有时好似麦当劳呢类嘅呢类咩 你讲就系任何卡位、任何地方随便可以坐嘅。你话外带，跟住落去，跟住随便搵地方坐低嗰时，之后将个纸袋抌咗垃圾桶 ，OK， 咁先系摧毁唔像嘅。仲既唔环保，又佢又黑又佢又多又失诶，佢又黑咗钱，咁点解仲冇人都冇着数？即系除咗个客之外， 冇嘢，就等于个分别唔系大到嗰个地步。喂，但嗰2% 顶住咪贵到一百yen。 其实如果2% 一百yen都好夸张噶啦，你个餐应该唔会嘅。 唔系，先 顶住咪几十yen。 系啦， 1000yen嘅话，1000yen就系、是、如果食1000yen嘅话，咁你你个消费就1100yen。咁真系，即系你买千英，你悭咗200英，你买千英。咁1000英，我咧喺日本 食，太高嘅。你计出数，1000英，你收税都系收80蚊嘅啫。而家收80英，第时都系收100英，你争20英啫。唔好咁，冷静啲。 系啊，系。 你如果又收到200英退税咧，你个餐过万噶啦。 系咪咧？ 喂，系仲有一样就系、是、咁嗱，好简单，咁样到回点计数咧？到回嗱，变外卖你叫速递，即系叫 Uber Eats 啊。或者叫送叫或者叫外卖拉面咧，嗰啲一定系收一定8%啦。但系我会点计咧？叫人嚟整，咁应该算10%定8%咧？ 我未试过过咗税之后嗌 pizza， 我试下先啦。下次试咗我再答你。 pizza 就一定系8%嘅，因为佢在外卖啊嘛。但系到会啊，即系嗰阵就叫人先嚟话，到会都唔得，到会即系影咗，我知咩？叫个厨师亲自喺屋企煮，因为呢类情况，咁点计咧？咁呢个算数 佢兴唔兴？兴唔兴到会嘅？其实第一话系即系中国人呢边先兴嘅咋？ 唔系啊，佢所谓嘅到会，佢都系拎咗一堆嘢之后摆间铺头度，或者摆你个 studio 做嘅，嗰啲唔算叫到会嘅系嘛？ 算唔算咧？ 唔系有两种嘅，因为中国有一只就系咩咧？你嗌个厨，佢立晒沙煲冷餐，台湾就仲好多嘅，立晒沙煲冷餐，佢理个场嗰度，喺嗰度直情起锅起炉，切菜煮餸喺度整嘅。咁一就有一只就倒转啦，即系一碟碟咁样盘盘整好晒嚟，咪整起。 嗰啲系代卖，嗰啲系代卖。 嗰啲到外卖噶啦，应该。 系啦。咁但系问题定位上两样都系叫到会嘅，就睇你要去到咩 level 咯。 好少可会你会叫到个厨师嚟间 studio 帮你煮嘢 喎。哦，咁即系唔兴啦，即系日本唔兴。 有冇我冇见过啦，通常都系买咗一堆 pizza 一堆嘢食咁样，佢寄过嚟，嗰啲系外卖啦，咁即系。 咁又咁啊，呢个8%啦。 系咯。 呢个系最拗教嘅，大家系如果就尤其是老麦，所以老麦咪唔识烦啦，系嗱唔好烦啦，大家10%唔加价，你唔好喺度搞嗰阵，唔好帮衬。又要我 其实最惨系搞咗啲员工啊，因为你谂下，即系你谂下，你老板嗰班佢唔会理你出面啊嘛，净系知道喂，点解买外卖坐喺度食啊？要落嚟巡嗰阵时见到，咁你谂下捉边个咪系捉出面执嘢嗰堆僆，跟住嗰堆僆又即系佢啊，你冇理由，即系难听讲句，日本又系睇客都睇得几紧嘅，你又冇理由走去屌个客，咁你唔捉佢，咁你又会俾人捉。即系你一系即系咁样，你又食晒，佢哋就冇人有嘢，咁你冇。 同埋最紧就系、是，同埋最紧就系你占住个位啊！反而你因为日本嚟讲咧，唔兴执嘢少嘅，因为始终日本人习惯咗自己执嘢之后自己执头执尾，但系你霸住个位啊嘛！你可能就系你系咁外卖嘅，外卖冇占住个位，你而家叫咩？你明堂食，但系你又懒外卖，如果你都系霸住个位，反而仲麻烦。 嗯， 同埋有啲灰色，唔系佢有啲灰色位好简单啫嘛！我买我点啊？冇嘢噶。我有两三个人嚟食，我咪同佢讲咯。我买两个餐，一个餐攞走嘅，跟住然之后攞上去，我摊翻开三个人嚟咬我咩？ 呢个系麻烦嘅嘢嚟噶， 系我搞教噶成件事。你即系点讲咧？你嗰句你要信得过个人咯。你如果对个人冇信任，其实你成件事就唔 work 根本上。 咁我就有大部分日本人都诚实嘅， 呢个唔系咁真嘅。日本人好少，虽然都有啲古惑嘢，但呢樣咪真係最麻煩，就係最戇居就係呢樣嘢8%、10%。另一樣嘢戇居嗰啲就係咩咧？水，因為係可以，因為佢可以用喺非飲食用途，所以10%、10%。但係其他飲品就8%。 等先，有冇倒轉先？係水10%，其他8%，定水8%同其他10%？ 水10%，因為水係除咗飲用，你仲可以其他用途。但係其他飲品即係話檸檬茶啊嗰啲，你因為只能夠飲用，所以就8%。 我想知。 我想知你所谓嘅你我想知你所谓嘅水系即系樽装水啊？ 樽装水啊，梗系。 即系你买樽装水就要10%啊？ 系啊， 好少人买水啊，咁样。 有，你住当地你唔觉啊？ 我想问阿修兄，你系开水喉饮定系你要人买水饮嘅先？ 唔系，我系开水喉煲咗嚟饮。 哦，煲咗饮嗰只 ，OK。 东京水未干，东京水唔系好干净嘅啫。 唔系，我一样都唔系，就算我喺加拿大，我都系唔习惯直接饮水，直接饮水喉水，我都系唔习惯啲。 即系你系饮想煲过嘅熟水啊？ 我系咪都要煲过先嘅？ 我都系煲过，虽然北海道啲水系佢话明系可以咁饮，但系我都系习惯煲过，因为文化问题，香港啲水唔干净。 嗯。咁唔系我单纯觉得应该煲过比较好嘅，单纯 因为心态问题啦。嗱，水就即系水咧，因为佢话除咗饮用之外，仲可以做其他问题，即系洗手啊、诸如此类嘢啦。咁咧就要10%，但系而家饮乜就8%。 哦， 好啦，而家另一个问题就系有酒精超酒精份量超过1%都要就当你酒精有饮品就要10%，包括味淋、米链就要加就10%啦。其他 遲啲有冇啲低酒精米链走出嚟咧？0.9， 或者 你0%都有啦，0%嗰啲度 咯，零嘅二组啊，同你讲低味淋、低酒精味淋，0.9， 咩啊零？ 低咖啡因啫， 0% 唔系连零酒精嘅咩？代表唔系噶？ 唔系啊，我意思系佢哋嚟紧会即系会唔会有啲名目啊？考纳啲名目咧，同你讲我哋即系佢可能个 sample 做上去 test 嗰时就怼啲0.9，沟到0.9咯。咁你咬佢唔入噶嘛？可以避税噶嘛？可以。 不过咧，酒精嗱，讲真咧，其实咧，所谓0%，只不过系佢个比率系低到你 check 唔到入边唔到嘅。即系好简单，所谓 发酵都应该会有啲酒精嘅，点都。 O.K. 零卡路里唔代表零卡路里，真系冇卡路里，只不过系卡路里低到系咩少一咁样，佢费佢当你费计落去啫嘛。咁嘢真系冇卡路里咩？一定有噶。咖啡咁少，咖啡冇卡零卡路里，其实咖啡都好轻微卡路里，只不过系计唔到嘅，即系细数字 check 唔到啫，细路。 O.K. 所以其实味淋，所以类味淋调味料都系收税嘅嘢，即系佢收8%咯，类味淋就。但你係未淋嘅話，因為本身你係其實有酒精喺裏面咧，就收錢啦。 Okay. 所以就因為個酒精而令到佢變10%啦。本來就應該都係8%嘅。 嗯。 喂，我想問一樣嘢，收兄，電器鋪又咩？因為我但點解咧？話説我早兩個禮拜咧，我就飛咗去福岡嘅。咁咧 點啊？ 朝頭早 點啊？我冇食過你嗰個咩蛋糕 ？OK 喎，嗰個蛋糕嗰個有啲題話可以之後後補俾翻阿傑叔夾翻上去啊。讲翻先，咩事？咁朝头早咧，咁佢酒店有个浴场仔俾你浸嘅温泉咁样样，咁啊有睇，咁我睇朝头早嗰个阿西池啦，咪睇啦。佢讲咧搞笑，揾咗嗰啲艺人嚟咧，就讲啊，到底大家分分清边样八边个十？佢讲咗其中一个 point 咧，就好搞笑嘅。咩事咧？电器， 电器哦。 佢话原来电器系点样计税咧？唔系计你俾钱买嗰日，系计佢出货嗰日，除非你自己攞走。 出货嗰日。 系，即系假设啦，嗱，我 好烦， 呢个唔烦。嗱，好简单就系你买 Apple 产品都系噶，点解应该你想买所有邮购、所有网购产品都系？佢系出货嗰刻件货打咗包掟咗出去咧，佢先同你收钱嘅，因为费事麻烦。 但系你咁谂啊，嗱，即系你我明嘅呢个 point 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谂佢，即系你咁谂，你买部 Apple、买部 iPad、买个 Switch、买部 PS4， 咁你梗系可以自己拎啦，呢啲小问题啦，你邮购就另一样嘢啦。但系你谂啊。 雪柜嗰啲啊， 系啦，我买个六啊，喂，好简单，你屋企嗰正啊，6.5寸电视，当你，我而家屎忽痕要换个部，你谂下，突然间我当你28号嗰阵时，你话，因为见佢突然加税，不如我走去换啦，我谂你都有机会送唔切噶，其实， 雪黐线啦，呢啲一定送唔切啦，啲乜嘢， 即系话，即系明上日本就话明系，全一日内全国送到，唔包冲绳，但系。實際上會實有 delay 嘅，時塞下車啊，諸如此類啊，即係全個 JR 停駛要諸如此類叫你點怪嘢咧？ 哦， 我諗全個 JR 停駛就難啲嘅，全個地鐵程就應該易少少嘅。 係地鐵係講緊地鐵有幾大啊？即係東京成個東京Metro停駛其實都試有試好似未試過， 未試過唔好玩啦、 啊！即係底都要停嘅，好大鑊嘅大佬。 黐線，成個 JR 停好高難度啫。 即係就算中間咪拖停都難高難度啦，因為講就係好似我記得，但係你三唔事件都唔係成個 JR 停，即係唔係成個中間咪拖停曬啦。 嗯， 佢停幾條線啫都係，因為一停、嗯、因為 即香港停下地鐵都搞到咁大喎，東京咪拖一停啊！哇，東京暴動好似要行，要啲上班族行。 東京你唔使講啦，你東京停一條線都死啦，你唔使停曬啊！你停一 都唔係嘅，嗰次三一大地震嗰時，啲人都行翻去嘅。 咁冇辦法啦，嗰時全世界停啊嘛。 O K， 嗰時有咩係開到啊？嗰時 好嘅，的咪的士咯，的士咯。 咪就嗰時好多人翻唔到屋企啊！嗰次冇得講嘅。三一一就係一啲好極殊特殊例子嘅。嗱，講翻呢次先啦。嗱，即係而家呢件氣泡，我自己聽到就好幾間大型酒店都即係好似話會喺啲回贈啊 ，point 再加翻少少翻條數。因為嗰啲而家啲電氣泡其實所謂五十個係一般嚟講，例如話以多巴士為例啦，咁你用嘅 point 加咧，佢十個 percent 嘅。咁好似話，我唔知據我所以好似話佢哋會加，會 point 加調整翻，因為吸引你去用佢 point 啊。如果你講真，如果你得十個 percent， 你賠咗十個 percent， 咁你純粹免消費税嘅啫。但以前就係八個 percent， 但係實際上嘅 point 係基本就十個 percent 啫嘛。 我想問咧，佢咁樣 point 卡回咧，係咪佢哋日本政府俾佢哋咁樣做？因為你如果唔係咁，其實件事好似有啲奇怪咁啊。因為我見到， 因為其實嚴格嚟講，佢唔係回贈，而純粹叫做咩？積分啫嘛，當積分嘅話就冇嘢有講，冇嘢講嘅， 即係當商業決定啦，冇得拗你啊。 嗯， 係啊。 OK， 當積分嚟講就冇嘢講嘅，因為日本積分社會嚟噶嘛，乜 Q 你積分嘅？ 係咧。 嗱，係啊，十二號開咗啦，見我而家見到嗰時講咗啦，十二號開始要今年年尾用依家係啊，佢如果你係用佢嘅信用卡嘅話，仲再加多5%。乘機捉信用卡，因為呢樣其實據我所知就係有個講法，就係日本政府好似話而家想捉緊電子交易，所以就用呢個方法捉所以就你如果你用啲電子貨幣交易咧，好似話會有輕減。據我所知， 仲煩啊！我就得出結論就係， 唔係 都冇多人用電子交易啫嘛，其實。 唔係日本，因為其實日本情況，因為日本政府其實覺得就係咩？喂，就係外國用電子交易用得咁開心。我反而我冇用，我搞唔掂。但系日本情况我咧有啲唔同嘅。 嗯， 因为日本情况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嘅上一次北海道大地震咪濑嘢咯。有条友话啦，我啲钱我全用电子交易，跟住北海道大停电。 嗯， 你啲唔收 点俾钱咧？ 系啦，跟住我又冇钱啦。日本其实好麻烦就系佢成日有地震啊，一地震电网断咗。 嗯， 好啦，你部手机有电。但便利店冇电 ，supermarket 冇电， 唔系 咁 我当你便利店有电，手机有电， 网络 但系断咧，咪讲完噶啦， 系咯， 好简单，唔识讲啦。嗱，便利店咧，佢电话佢个 level 莫落震断咗，你就坐喺度啦。 嗯， 咁呢样嘢系日本人点解一直用日本？一来日本本身对佢日本人对现钱个信心超高嘅。 嗯，咁呢个都系事实。 有呢种叫所谓天灾文化。佢覺得有嚿實錢拿喺隻手上面咧，係點都安全過擺喺個手機度嘅。 嗯，呢 樣冇得講。呢 個事實係咯。 嗱，老嘅就係北海道嗰次都係咯，有條友喺度喊苦喊苦話：我未有好多錢，但係我啲便利店全部冇電。 嗯。 啲人試過咧就過嚟咯，試過咧就便利店點咧？冇電冇電啫嘛，用手數咯，好似傳統用手腳逐個計咯，即係樣搞。即系去到呢个地步，你就濑嘢噶啦，所谓电子交易 系啊， 所以日本人呢个水传一个叫历史问题，同埋个地理问题，佢电子货币 都唔系好，都唔系好历史啦，地理问题多啲啦，始终因为始终佢地方太大，你真系一都冇简单，即系佢震都唔系几次都震得好劲，一劲你冇受报噶喎， 系咯， 即系劲好简单，又要上山咧，咁样成个东北咁样。唔好咁讲福岛县啦，工程院嗰啲，哇，成个仙台市浸咗一半，你濑晒嘢，啲咩网络冇晒，冇网络冇电，一大停电，成几个月停嘅，咁你濑嘢啦，咁你冇电，你讲咩点翻交易啫？你真系攞黑米都唔掂啦，日本人，所以日本人一定攞现钱嘅，呢个系佢危机意识好重啊，呢啲啲防灾意识嚟嘅，呢个梗唔系危机意识，防灾意识。 而家香港都挤提紧啦。差不多啫， 香港擠提你個原因啫， 唔係擠提，係純粹係之中啲人攞啲收音機爛曬啫。 所以所以 所以个个就去晒剩翻冇烂嗰啲机攞出去就攞到冇晒钱啦。OK， 我你讲啫，你放唔系咁，其实放平放几日假咧？你都特别攞钱嘅，因为依家特别麻烦啫。又系依家大佬，我系算啦。依件见闻我迟啲要再搵啦，咪休完再讲。 OK， 嗱讲翻嗱讲下讲下啲，既然讲可以讲下啲诶减税前大减税前骚动啦。 哦， 嗱。每次我记得我第一次加消费税，即系消费税历史性一刻起前，我啱喺日本嘅嗰次，我喺澳洲时咧，周围贴住消费税前买 Windows， 唔知 Windows 九五几定咩嘅，趁咗买下 K 卡嘢，宣传嗰啲宣传文宣咧非常搞嘢嘅啲广告，做啲咩咧？直接上车最后首选嗰种咧，成个脑出贴满晒啊！嗰时九五年，我睇完就。有冇咁嚴重啊？加幾個 percent 啫喎， 唔係，總之，大家當咗係呢個免，好似呢個增税前呢樣嘢，好似咩80% 大減價咁，全世界喺度買嘢咁樣嚟。而家嗰一日就， 唔係有啲嘢我可以理解嘅，例如廁紙或者係啲，因為廁紙理論上係冇過期問題啊嘛。咁你買你只要碌擁有，只要碌夠夠大，咪買廿零卅條，擺一年半載冇問題嘅。但我唔明白有啲人想抢球嘅，唔好咬我地头啊！ 唔知我呢样嘢真系，我答你唔到，大家好似当80% 大减价咁样，总之有嘢就买咁样嘅感觉咯。 唔系有啲嘢，因为有啲嘢我又就最紧要就是，好游戏，好游戏话 C D 咁样 ，C D 抢球唔系啊嘛？我就真系拗头啦 ！CD 我唔明白，我完全唔明白、就 是。我想问一样嘢咧，嗰啲 CD 咧平均价格系几多 yen 到咧？ 3200 yen。到限定版嗰啲咪4500蚊咗咯， 我就当你3200啦咁样样。你几多？2%即系几多啊？60 yen 啊？ 60 yen 到咯，我估60咪顶住，咪顶住咪100、100、200。 100 yen 系啦，我就谂佢100 yen 喂，100 yen 你使唔使搵咩人搏啊，大佬？ 真系唔知，总之啲人好疯狂咁样啦。 总之又拗爆头啦。不过呢个对于你真系你呢个其实你当地人嘅嗰情况就影响大，因为其实你少到挂长计，讲真你一十零、十八英、十英、八英，而家加埋条数嘅都几系嘢。 咁我都明。 系我哋海外嘅话，我万千英以上嘅退税啊嘛，我哋反而唔系太有大影响啦，买贵嘢。但你又不过平嘢都冇讲，即系其实我去日本嘅话，买咗平嘢噶嘛，有时咧饮食食嗰啲，都算啦。我喺便利店，我都买翻便利外带噶啦。有幾好真係，佢幾有你喎。好啦，今個禮拜唔想錄咁耐，因為聲音唔係太長，所以半個鐘頭做一次實驗嘅啫。下次我揾個靚啲 headset 咧，聽下嗰啲，再開始做翻。 唔係嗱，呢個咧就係傑特俾嘅理由。我理解嘅真實理由就係你兩個趕住開戲，咁所以我都唔會 睇緊 你 嘅經驗 啦。所以睇啦，嗱，越多越少啦。唉， 係啦 ，MCO 就上啦，所以而家就唔裝。 上緊啦，經驗攞埋機講緊嘢啦。 好啦，咁我就唔講啦。好啦，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啊，咁就見， 下次再見，拜拜。